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，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维里·卡古塔·穆塞维尼7月4号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发来了电文。电文表示，同金正恩同志和朝鲜人民一道，热烈称颂金日成同志为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献出的宝贵一生和业绩。金日成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的伟大发展献出了自己光辉的一生，其业绩永垂不朽。